海角都随你去，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说要放弃。